浓浓的牛肉香。 对、 啊、而且我发现呢、嗯、它这个咸淡适中、 嗯、 啊，而且呢这个软硬也特别适中。 没错， 无论是老人小孩吃都没有问题的。 没错， 而且是不塞牙。 没错、嗯、而且更为重要的话，今天回到家里面真的操作太简单了。我跟大家讲的话，首先第一点，你直接打开来袋之后切盘，切一个凉盘，然后各位直接再就点那个小就青红椒、 嗯、 然后往里面放点小醋、嗯、小蚝油， 做一个蘸料。 对，做一个蘸料，直接往上一浇，哎呦喂，你会感觉特别特别开胃。今天吃上它之后，你再就上一碗米饭、 嗯、 没问题了、 嗯、 然后像很多的朋友喜欢蒸米饭的时候、 嗯、 就直接你生米饭，然后你把那个牛肉切成小粒之后的话、 嗯、 就盖到米饭上面、 嗯、 那个汤汁就着那个所有牛肉的鲜就到每一个米饭粒里面，包括直接做一个肉夹馍呀、 嗯、 做一个牛肉盖面呢、 嗯、 然后回到家里面跟任何的素菜做的一个炒制，或者做炖菜、 嗯、 做火锅，咱都是可以的。 是的，你像现在早上起来吃早餐的话呢、嗯、有些家长给孩子们做三明治啊等等、 哎、 其实你把它的里边加上这个牛肉、嗯、 啊， 又好吃又营养。 没错、 嗯、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家庭组合、 嗯、 那你看这个组合咱们是这么安排的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 嗯、 咱们是150克，就是三两一包，给大家呢是连煮补品再赠品全加起来啊， 没错， 一共18包啊， 没错 啊，18包的话呢，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 哇，让您吃到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原产地的、 嗯， 让您吃到的是真正天然散养的，让您吃到的是真正3年以上牛龄的、 嗯， 让你吃到的是真正精华的部位，什么牛腱子、牛胸口、牛大腿的位置，让您吃到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当地老师傅秘制配方的这个味道、 嗯， 和市面当中买到那个味道根本不能比的。 是啊，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是来自于呢西蒙格拉草原的啊酱牛肉， 对， 150克一包，给大家的一共是连主品再赠品18包、啊， 没错。 那么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当然市面价格很贵了啊，咱们299元实实在在的香喷喷的牛肉。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各位重要的话，各位好朋友记住了，今天18-299的组合，只有前30位打电话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错过这一档真的以后很难能够再见到了、 嗯、 再来强调为各位推荐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锡林郭勒草原，真的大家去当地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地的那个牛羊啊可以做到一个任意的驰骋、 嗯、 包括现在很多就是在我们草原深处的牧民的话还实行的是什么，就是游牧民族、 嗯、 就是我们哪里草比较丰盛一些、 嗯、 然后我就去到把牛羊放到哪里，所以说你想想这么大面积当中的所有这个牛吃的那个营养有多么多么丰富，所以说包括很多运动的人的话长肌肉，我都是来食用牛肉，非常的健康和营养的、 嗯、 再来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当地很多的老阿妈在蒙古包里面那个炖牛肉的时候，你会发现去当地吃一顿特别特别的贵的大餐，就是在蒙古包里面直接是所有的牛羊肉没加其他调料，可能就是葱姜蒜那些东西、 嗯、 然后白水那个煮出来那个味道、 嗯、 都是不一样的，那个牛肉真的奇香无比、 嗯、 然后呢又奇嫩无比、 嗯、 都是特别特别好吃的。 是的、嗯、所以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酱牛肉、 嗯、对 啊，用他们特地养殖的牛啊为大家做的酱牛肉， 对， 真的是非常非常吸引人啊、嗯、说一句简单的话，就是你小的时候吃的酱牛肉的那个味道啊。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啊、 嗯、 一大包，给大家的是连主品再赠品，当然只有前30位呢才能想到呢，就是18包， 对 啊，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元、 嗯、 299元，像这个价格吃到这样品质的牛肉啊、这样的量确实是非常难得，希望大家无论是自己家里吃、 嗯嗯、 还是说您请客送礼啊、嗯、都是可以多订点的。 没错，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的这个牛肉我跟你说原料好啊、 嗯、 这是第一点、 嗯、 另外呢就是它呢特别的干净和安全， 没错， 而且呢工艺也是非常的好的啊， 18包299元，各位记住了，